一座成堆，一瞬一世沉醉。 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首先呢，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8月2日的0:00到24:00，本市新增一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昨天已通报，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闻广播记者今天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各地疫情防控要求，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推出了免费退票措施，即时起旅客在车站、12306网站等各渠道办理2021年8月4日0:00之前已购各次列车有效车票退票的时候，都不会收取退票手续费，购买铁路乘意险的一同办理。海淀区2日报告了一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今天开始，海淀区采取最新的疫情防控措施，办公楼宇倡导采取远程和居家办公，旅游景区按照60%的限流开放，推进预约常态化，做好人员防控措施。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首先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也很久没有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旅行自媒体达人子玉，欢迎子玉。 哎，江夏好，大家好。就是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旅行啊。 对，来到下午茶的时光啊，很悠闲。今天的阳光也很好，但是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在资讯当中也了解到了，现在呢，疫情有一些新的状况。那子玉呢，其实准备了很多在今天来节目之前准备了很多全国各地的一些旅行的推荐，暑期的旅行推荐。那今天我们有一个小的调整，我们要把目光收回到北京。今天子玉会用40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好好的推荐一下。哎，你刚才说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叫什么样的什么新玩法那个。 我应该说的是老地方的新玩法。 是因为我们在微博上面也能看到有朋友说爱在北京永远都玩不腻啊，然后呢还有雨果微雨说我以本地的就是他用了土什么啊这样一个词儿，然后呢他说我也很热爱这片土地，不爱旅游也不爱满世界去，那就爱在北京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呢，子玉也作为土著啊，今天也要讲一讲，在自己已经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一个老地方，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暑期还有一个新的玩法？你刚才大致梳理了一下，我听起来都很新颖呢，我都还没有去玩过， 是吗？看来就是平时我们都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 感觉北京的地方已经都玩的差不多了哈，好像 以为自己玩的差不 多了，对，以为自己都去过都玩过了，但其实仔细挖掘一下，藏在这个咱熟悉的这些地方里面还有不少新的，可能现在您还没尝试过的新玩法， 哎，真的是老地方新玩法。今天我们要好好跟大家梳理一下。司马瑞东说这一年过得真快啊，周末就要立秋了，真的该珍惜一下夏天了，痛痛快快的畅玩吧。对，马上立秋，末伏的到来仿佛在告诉我们这个夏天要过去了，赶紧抓紧时间出游。但是呢也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疫情防控会有一些新的要求，不管是我们要这个预约常态化，还是景区的这个限流有一些变化，大家在预约的时候都了解一下，如果预约不上，那我们就这个时间我们再换一个时间，对吧？调整，适当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出行的计划就可以了。今天呢，如果大家听到了子玉给大家介绍的老地方新玩法，在北京市内的一些旅游的地方，想要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想问到子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博，跟我们互动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子玉呢也提前给我们发了好多的图片，也都是你近期出游的。 对，就是我这一两个月基本上在北京城里面转悠的照片。 哎，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不能说感谢有一些突发状况，就是外部的一些环境啊，或者是一些因素的变化，有时候会让我们放慢脚步。就以前你作为北京人，你可能很多时候是哎呀，我好想出去玩，我好想出去看一看，哇，这世界这么大，我要哎。恰恰是因为这样一些外部因素的变化，让你有这个时间好好的再留在 北京。哎，真没错，你说的特别对。真的是这样，可能以前吧就是想着说趁着那个身体还挺好 的还年轻，对，多跑点远的地方，但实际上现在就是放慢脚步，把眼光就是放在自己的身边，会发现其实还有很多没发现的宝藏。 这个宝藏的我们首先就要从这季节说起了，因为大家已经在提示我们了，要立秋了，要末伏了。 对 、赶快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给我们推荐一点好去处。 对，因为一说到季节，我想咱们在北京其实大家按北京四季分明嘛，大家按季节玩还是就是挺有特色的。比如说现在啊，在这个盛夏吧，算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一些公园里面去看荷花？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开始放暑假了之后，父母们可能会考量说，哎呀，周末要不要带他们去个公园？但专门去看荷花的有可能没有那么多，或者是他没有梳理到几个说，哇，这几个就是赏荷最好的地方，哇，大家就有目的的去，可能不一定之前的行程当中会有这样的安排。 所以大家可以这反正这些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些公园也不远啊，可以安排起来。比如说在北京就是最经典的看荷花的有几个地方，有这个颐和园，圆明园，还有这个北海公园，还有北海公园我最近也去了，还有这个陶然亭公园，还有不用买票的就是在这个什刹海。这我觉得是最可能，还有一些公园也是有那个湖水有荷花，但这几个是历来这么多年来一直挺有名的赏荷花的地方，就是有大片大片的荷花，然后种植的特别的好，基本上现在到那儿能看见满池，就是那个湖里面都是荷叶和粉色的荷花，然后有淡淡的清香，这个夏天的感觉还是挺浓的。 因为想到赏荷，然后这个绿叶粉花，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夏天应该有的一个样子。 对，就是， 而它的面积都很大，你推荐这几个地方？ 没错，我推荐这几个地方水域都特别大，而且基本上好像都有一个特点，都可以划船。 这也很好啊，就是对于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说， 对，就是这个我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我发现吧，在那个比如说北海公园哈，还有什刹海这边，我自己是包括我前两天去陶然亭，我都看到好多人在划船，就在这个有这个荷花的这个湖水里面划船，然后感觉特别好，有一点在这个荷花丛中穿行的感觉， 误入藕花深处。哎，这个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暑假， 没错， 也是会给孩子留下一个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又怀旧，然后呢，同样就是感受到了季节的这个 特色，因为其实一些可能一些那个南方城市它没有这么明显的感觉，就是夏天看荷花也可能也看不了多久了，用不了一个月了吧。这但是划船好像是我小时候啊，我觉得所有北京孩子都有这么一个回忆，就是在北京的各个公园划船。 这个是童年必须要有的一个记忆。 对，真的是 父母也要记得说你的童年是这个样子的，麻烦给你的孩子的童年也增加这样一个记忆打卡点。我作为就也算南方小孩吧，就是你看武汉呀包括湖北啊算鱼米之乡嘛，像洪湖啊，这个荷花也是会很多，莲藕也很盛产，所以我以前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说、我看到一片荷花我一定要过去拍照你知道吗，就是 我记忆当中是没有这样的。但是你刚才描述了之后我还比较想去拍照了，就是这个跟父母一块儿或者跟小伙伴一起啊、在夏天正暑热当头的时候去拍点照片啊，然后大家去泛舟啊，这是一个很美妙的放慢脚步 的 事儿， 特别美妙。先比如说走进公园基本上就听见蝉鸣，然后就是那种夏天的声音、然后再去闻着荷叶的香气，荷花的香气，然后去泛舟，就是觉得哎生活放慢了还挺美好的。 哎，有不管是我们大人去找一下小时候的这种回忆、还是父母带着小朋友去打卡他们小时候的一个记忆点，都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重点要提示大家还是两点，第一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了， 对， 因为荷花的这个盛花期马上就要过去了、因为要快立秋了。第二点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刚才子玉提到的，不管是陶然亭公园呀、 还是北海公园、 对，他们现在都是有一个限流，至少应该是60%， 对、 而且也是推出了预约制， 对， 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并不是说我到了那儿啊，你看公园没有到60%啊，我就可以进，不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提前的了解一下各个公园的信息，现在，因为它可能每天也会更新这样一些要求。 没错，没错，就是一定要提前预约，省得白跑一趟。不过就是刚才咱说到那个什刹海这边可能不收门票，但是建议大家就比如去之前也查一下它的官方信息吧，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它这个信息也随时在改变。 什刹海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就是比如说平日的傍晚，就是你下班了嘛，对吧，现在天黑的又比较晚，其实还是可以在有光线的情况下去赏荷花，然后到了晚上不热的时候再去划船。 对，就是这是我特别想推荐。其实我觉得前两天我去什刹海，最近我老去什刹海，晚上上那遛弯去。所以 这就是哇，城市带给我们的一个幸福感，对吧？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就是北京的小伙伴都会有这感觉啊，就是晚上到那儿和湖边溜溜弯，我就看到好多人都是现在选择傍晚的时候划船，那个船还有点供不应求。我一开始想，哟，谁晚上去划船？后来发现供不应求，晚上划船的人特别多， 因为凉快， 因为凉快，没错。 哎，这个它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呀？在那边你有数吗？就是比方说它有多少船只可以供应，然后这个像你说的，哎，还挺多人划，这个大概是多到一个什么程度？ 我看到就是在湖面里的船至少有个几十只吧。然后为什么我感觉说是还挺多人划的，就是因为我看到在码头上它这个等待的空船不多，因为我看挺多人就是去了，虽然上船了，但空船也就那么一两条了，最后就剩如果再来的人可能就要等待了。所以我就发现，哎，这个夜游什刹海就是在湖面上划船，可能也是一个不仅受欢迎吧，还挺感觉这个方式还挺不错，挺凉快，而且特别有，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有，比如说看老舍文章的那种感觉，特别有老北京人消夏的。 就是曾经课本当中或者是你自己阅读记忆里面的那些画面都回来了 啊。对，没错。 哎，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吧，就是有一些景致它一直在那儿，从来没有消失过，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有一些变化，然后就好像暗示了自己说，哇，童年的回忆已经回不去了啊，老舍文章当中的那个景致已经不存在了。没有，没有，但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去看过说它还在不在。 其实他还在。 哎，这个要提示大家，什刹海夜游很推荐大家， 没错。 但是呢也要去他的官方的像微信公众账号啊去看一看。他现在有 是不是有也有预约的要求，或者是他进驻扫码的一些要求啊？ 对， 提前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呢，以子玉这段时间天天去遛弯的一个状况来说，去遛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对，我觉得是， 强身健体嘛，而且是对吧？走走路也是很好的，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是现在呢，我们也要提示大家，有一些在室外的空间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到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没有拉得那么开。我个人还是比较建议大家要把口罩 戴上。 对，这个呢还是一个来自于夏末的提醒啊。好，微博可以继续的跟我们来聊天了。刚才子玉推荐了一下，这个马上要到立秋节气之前，给大家推荐抓住夏天的小尾巴，我们去赏荷的一个建议，在室内的好几个公园，包括。子玉隆重推荐的什刹海的一个夜游计划，微博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来看图，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然后找到我的微博之后，第二条微博是今天的直播帖，我说大家在疫情的这样一个反复状况之下，留在北京玩耍一下吧，这一条点开评论可以给我们留言。有朋友私信我说，看到图片里面子玉去了白塔拍照。 是的。 哦，他说这个现在能去了吗？了解一下攻略。 就是这个朋友眼睛还挺尖的，我也是最近才去的白塔寺。 我觉得有可能他之前了解了。是不是没有开放？ 因为之前还真的是白塔寺之前一直没有开放，就是前大概可能也就是上个月刚刚开始对公众开放，可以买票进到白塔寺里面去参观。 哦，就是它内部也完全开放。 对，之前就是白塔寺其实现在挺火的，就是成了一个 网红打卡 点。对，就是特别的，因为白塔寺其实还是挺有这个北京的这个代表性的，也算是一个老城区的一个地标，但是之前都只能在外边拍，在那个它旁边那夹道里头带着那个外墙拍，现在大家可以进去了，但是估计最近可能也是要在网上预约一下，要预约门票。 哦，但是第一我们提示大家开放了。 对，没错， 而且是最近刚刚开放的， 对， 可以去。第二呢就是关注一下它的预约信息和要求。 对， 它现在的这个因为你拍出来的照片还是一个外景，算是一个外景图，我们能看到整个白塔寺的全景，里面开放的一个状况，你会比较推荐大家是怎么来去关注它的重点。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白塔寺啊，大家参观的时候就是在里面，它有前后几座大殿，然后呢能够一直走到最里面，到最里面就可以爬上那个台阶走到这个白塔的下面，就可以近距离看这个白塔。然后毕竟它本身然后有一些这个历史在里面，整个在白塔寺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感受它的这个历史氛围，还有它的建筑艺术为主，但其实并不是特别适合拍照。因为 在里边 拍不到， 只缘身在此寺中， 在里边反倒是拍不到。那也好，就是拍不到的时候，你就专心的去在里面就是走一走，看一看，然后了解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建筑风格。拍照反倒就等参观完了以后再走出来，在旁边的那个夹道里能拍到它的全景。 就是你今天在微博上面放的这张图片。 对，我是在我那天真的进去参观了。如果就是我是参观完了以后，我里面拍的照片吧都看不见白塔，我就挑了一张能看见白塔的照片，这是我参观完出来以后拍的。 图四我们基本上能够知道说，你在寺里拍了一个，就是啊，我进来了啊，我是真的进来了啊， 是这个意思。 没有办法人和景来合影，对吧？因为图三呢，确实是你看你出来以后，在胡同里边就能够很好的拍到一个全景，而且这个白塔红墙蓝天， 这也是给大家提示这么一个机位。出了白塔寺门以后，左转，在它的那个它那条叫白塔寺东夹道，好像就是就那个小胡同里面。能拍到这个位置，有红墙有白塔，这个机位现在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位，大家可以记一下。 对，记住了啊，小本本。哎，这个我们想问白塔寺现在状况的这位朋友也补充了说，这个怎么拍照很重要。确实，我们说好的一些景色，我们去了以后觉得说哇， 当然它留在我的记忆当中也很好，但是大家也很想在一个最佳机位，我有没有可能是吧人景合一的留下这个记忆，用图片留下。 子玉已经替大家把点踩好了，大家就站在那个位置，不用自己找了，站那位置来一张没问题。 就有点像那个一些短视频账号与他合拍是吧， 对， 我已经完全找好这个机位了， 卡这个位置， 你把子玉挪走，想象一下那张是你好不好。微博上面可以来看图啊，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找到我们，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然后呢，我转发了子玉的微博，大家看图三那个位置，就是出了白塔寺之后跟白塔来合影的很好的一个最佳吧，也不一定是最佳，最佳合影位置之一。 嗯，可以这么说。 这样一个位置。好，那在今天的这个图片当中，图一图二是另外一个地儿。 没错，图一图二是距离白塔寺不远的一个地方。我想作为就是同一条线路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安排在同一天去。大概走路十几分钟的鲁迅博物馆。 哦，就离白塔寺十来分钟， 对，走路只需要十多分钟，因为它就在阜成门。然后呢，也是免费开放的，但是也要提前预约一下。进去以后呢，其实有一个纪念馆，它是展览一些生平的那个生平展吧。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在于后边有一个小四合院，就是当时鲁迅生活的这个地方。它那院子不大，然后呢。里边有参观的人还真不少，有不少是带学生去的，就是我觉得带 暑期， 对对，暑期带学生去，其实还是挺有感觉的，因为鲁迅当时在那个院子里生活的时候，也创作了不少就是知名的这个作品，可以看到有一个房间是，就是他那个主要的那个。叫怎么说呢，就是主卧，不是，就是那个 书房，主书房。 就是那最大的那个房间，他左边是他就是朱安夫人的那个卧室，右边是他母亲的卧室，中间往里走突出来一个小很小的一块地方是他自己的这个书房兼卧室，当然他还另外有一个北屋是他的那个会客厅，但院子其实不大，还有一个小后院。不过在里面现在这个那个绿树成荫，然后也趁着它这个建筑也还挺好看，而且走在里面其实就是回忆一下自己在课本里读过的那些文章啊，还是蛮有感觉的。 这个确实很适合暑期推荐给大家。 没错 不管是平日有空啊，有那么一点半天的时间啊，这个还是周末的时候带小朋友把白塔寺然后走个十来分钟又可以到鲁迅博物馆， 对， 就一并参观了，还可以就着做一些文学方面的培养和提升。 对，可以跟小朋友，我看到因为我去的时候我也最近去的，我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就一边走一边就在聊这些，就顺便就把这些文学常识给聊了。 说你看哎，就是那篇什么样的文章， 狂人日记啦，野草啦，一些就是作品集里面的文章，对，就是说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还在坚持写作，然后就是作家是你看他的书房可能还不如你的大呢，然后 这是真的有可能。哎，听起来是一个艰苦朴素的文学教育之旅。 但是他那个小院子其实还修整的还挺漂亮的，同时因为就是除了参观这个小院子吧，一进大门的地方他有一个鲁迅书屋，我觉得这个最近有点火，因为它里面因为那个电视剧 觉醒年代， 对，觉醒年代，然后他在鲁迅书屋里面他有卖一些周边，他有写着新青年的一些就是 觉醒年代的周边吗， 不是他应该是跟这个有关系，然后变得特别火，然后他应该就是他是还是鲁迅纪念馆的周边， 鲁迅先生的周边， 对，有一些文创周边，但是因为现在整个这个话题都比较热门嘛，所以有很多人是特意去就是买一些这个写着新青年的什么背包啊，然后一些那个本子什么的。 哎，说到这个觉醒年代，我个人也感觉就是今年就整个2021年已经就是跟大家见面的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影视作品，其实都有点打破了以前我们对这种红色主题或者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一个固有的概念，它是完全可以吸引年轻人的。 没错， 觉醒年代之前微博太火了，全部是年轻人在推，就是自来水各种案例给大家啊，就是基于大家喜欢这个影视作品，然后也会连带着 把这样一些景点呀或者参观的一些地方带火，然后大家也会去说，哎，我想要去收藏一份周边。 对，就想去自己看看感受一下，然后再收藏个周边。这个确实，这个一部可能影视剧带火了一些那个，比如说旅行的地方，或者说一些原来老的这个就是文学作品或者什么的，又重新让大家关注起来，我觉得是个好事儿，我也挺爱看的。 嗯，对，因为在北京，我觉得有很多的这种以个人为主的博物馆呀、故居啊，以往呢，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去参观这样的地方？好像没有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或者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啊。但是因为这样一些主旋律的影视作品，它做得很好，很精良，又让大家觉得，那我应该去看一看，我好像就再补充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和常识。 对，而且就是里面的那个，因为他这个里面的主人公就是真的还都挺，我觉得都可以树立人生偶像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就是连带就是发生过很多历史事件的地方也都逐渐受到大家关注。我觉得特别好。 哎，这个很好。这一线就算是就是还有要连带着一块儿在一天之内都推荐给大家。 在一天之内，我再介绍一个地方，就是往东走，再走个十来分钟，然后呢，有一个 半小时圈， 半小时圈可以玩一天，就光那个西四到白塔寺就能玩一天。有一个红楼藏书楼，它是可能以前西城的朋友都比较了解，有个红楼电影院。那个红楼电影院吧，现在不是电影院了，它给改建成了一个公共藏书楼，它有点像图书馆的性质，可以免费借阅，但是也是要提前预约。把里面电影院拆掉了，以前放座位的那个有坡度的大楼梯就彻底做成了一个大楼梯，大概有三层的一个挑高，两侧全部都是书架，里面的那个空间阅读空间挺大的，而且很复古，藏门脸特别小，一个小门，但是走进去发现是别有一片天地，非常不错啊。 他把那个楼梯就变成了有点很像现在有一些共享办公空间或者怎么样，就是大家可以坐在楼梯上面， 哎，对对对， 休息啊，看书啊。 哎，对对对，其实就是我觉得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有点复古味道图书馆也行，比如说带孩子去，或者我还看到挺多年轻人在那儿的，就是在那儿看书，还挺安静的，整体氛围都特别好。 他这个开放是需要预约的吗？ 是需要预约的。对，它每天是有人数限制的。 红楼电影院，如果西城的朋友还有印象啊，然后说，哎，想去感受一下改成了什么。 对，它现在也是北京比较，应该也是北京可能，因为它里面的书全部都是由社会各界，比如说名人或者一些文学家或者一些普通人捐赠的，所以它也是比较独特的这么一个地方。 哎，真正的一个公共藏书楼，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属于大家的。也是大家一起来建，然后最后也方便了大家， 大家一起读。 哎，这个好。小熊说，疫情防控最主要，身边旅游保护好，释放心情，看风景，关爱家人，展微笑。好的好的，我们就身边旅游一下吧。今天呢，我们的旅行自媒体达人子玉会给我们介绍，包括刚才介绍了很多在北京我们就可以老地方玩出新的玩法，新的感觉。尤其除了那个赏荷之外，我觉得第二个这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的三个景点真的是也非常不错，又有文化的氛围，然后呢又会让大家觉得很内心很平静。 对，就是也是放慢脚步吧，我觉得。 好，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大概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做展览的一个推荐。 还挺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展览的，因为我觉得北京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北京的展览特别的多。 这优势优势 啊，对，有一个这么一个优势，就是比较多吧。喜欢展览的朋友就会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尤其暑期，带孩子也挺适合，就是去看一些展览的。比如说，除了大家都特别爱去的这个国家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我自己前两天是去了那个嘉德艺术中心的那个遇见拉斐尔的那个展览，那个算是大师真迹的展览吧，它是那个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拉斐尔的，它也是声光电就是各种形式去体现他的这个艺术，它主要纪念好像纪念他的500周年。然后但是现在我特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另外一个，也是他这个遇见系列的，它是叫遇见敦煌。 你刚才说的是在嘉德艺术馆，是在美术馆街那个？ 没错，在美术馆 对面， 就在美术馆对面。对，但是这个遇见敦煌就不在美术馆对面了，遇见敦煌是在五棵松华西 Live 那儿，在西边。 但它算一个大的系列，遇见系列。 遇见系列，没错。它这一个遇见系列里面有三个展，一个是遇见拉斐尔，一个是遇见敦煌，还有一个是遇见木乃伊。我觉得这个遇见敦煌我自己是特别想去的，所以就忍不住的想跟大家分享。因为他是把这个敦煌一些经典的壁画，他不是把真的壁画搬来了，他是有这个好像有一个专门做美术的方面的老师带着学生临摹了几百幅，然后呢同时用这个也是声光还有那种互动体验的形式，然后展现的有比较经典的什么飞天呀、反弹琵琶这些画面，然后还可以看到有光影做出来的这个在跳舞啊，然后什么光影的那种。 哦，它就是变成了比方说他临摹了飞天这个，然后他用新媒体的这样一个形式， 哎，对对对， 把它活了 、 哦，有点像之前的这个。好，你们等我想一想啊，就是觉得也还有一个类似的一个展，《清明上河图》，就是好像我忘了是国家博物馆还是什么，就当时在展一部分的时候，也是在做这个新媒体的， 让它活动起来， 让《清明上河图》上面人都动起来，说啊，你感受一下啊，他们的夜生活是这个样子的。我当时觉得哇，这个创意好好。所以这一次遇见敦煌，他也做了这样一个， 对，他也做了这样的就是表现形式，我觉得还挺好的，特别值得期待，我觉得挺值得去看一下的。可能我这个暑假到不了敦煌，但这个暑假我肯定要去看一场这个遇见敦煌的这个光影展。 作为展览来说，现在我觉得留在北京市内，我们除了可以去一些旅游景点，像刚才子瑜说的啊，老地方，我们有新玩法啊，这个你可能听说过，但你从来都没有去过。像鲁迅博物馆，我就没有去过，我就肯定是听说过的，但是一直就是没有很多的机会去了解它、走进它。那对于展览来说也是这样，就是暑期好像特别适合。 对，暑期还挺适合的，尤其那个家里有学生的，然后亲子的或者带小朋友的都还挺适合的。我觉得不光像我们不光带小朋友的，我觉得咱们平时有时间去看一下也都特别好。就是还有一些除了这个遇见敦煌，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各方面的展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是我最推荐的。 好，遇见敦煌是子瑜本人最推荐 的。 那我个人的感觉呢，是我最近在朋友圈也观察了大家，就是不太想暑期带着小朋友出去的话，但也很想在还是在北京让他们感受一下这种文化的氛围啊、艺术的氛围。有一些商场我感觉好像现在做的也还不错， 对，现在在一些商圈做了那种就是也有一些主题展，比如说有那个小黄鸭，有那个哆啦 A 梦，还有那个摩卡少女樱 联名展， 这些小朋友肯定特别喜欢，一说他们肯定都知道， 一说就啊，我要去看那个，然后就是对人物都门清。 对，然后这些就是在不同的商圈有好多这种展览，然后它又不是在一个特别狭小的空间，是比如说比较开，它都是在比较开放的那个一个什么中庭啊，或者广场，参观起来也都比较方便，不会说人特别密集。还有一个，我今天还看到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主题展，是北冰洋汽水 的主题展 ，太怀旧了。 就是怎么着，我要把各个时代不同的这个瓶子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眼。 就我觉得这是北京孩子的一个就是童年回忆。 就是像这样的，就是既可以让小朋友去了解一下历史啊是怎么来的，对吧？ 对， 也可以让大人，就是你即便说我没有小孩，我就想自己再去回顾一下， 再去怀旧一下， 就是也很不一样的一个心情。这种主题展、系列展，它多数呢都会安排在商圈和商场。 没错。 比较好的一点是现在，因为是夏天嘛，所以北京有很多这样的主题展，它会安排在商场的外面的广场上面啊，它圈出来一块地方， 对对 然后大家可以预约啊或者购买门票。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 对，然后他有的参观就是也限流，比如说他在入口处一次放多少人进去， 嗯， 然后等一部分人出来了他再放一部分人进去， 嗯， 他用这种方式限流也有。 对，就是保障大家这个距离啊，一定是比较安全的。另外呢也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戴好口罩，这个是绝对预防的首要的。然后呢大家出来玩了以后嘛，你看不管是刚才子玉提供的那个半小时就可以玩三个景点是吧，这一天的时间你可以哎有很有文化积淀的那种感觉的这条线路， 是 还有说我们赏荷，完全是赏荷花了解自然的这种风光， 在户外， 回家以后都要勤洗手，消毒工作一定要做好，好不好？好， 对对对， 那今天呢，子玉就给我们带来这些老地方新玩法， 嗯，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好像暂时也没有了。我觉得如果可以问问听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就是有什么比较自己家附近的或者自己喜欢的这种新玩法，可以给江夏那个微博留言，大家再分享。 哎，对，再提醒一下。 对， 哎，真的，你说到这个家附近，我觉得好像是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比方说，你说你遛弯会去什刹海，那有的朋友可能遛弯就去某个公园或某个城市公园。 对，对，就是，啊，这所以说，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几个宝藏地点。 哎呀，这个内心很矛盾啊，对不对？这个自己内心的这个宝藏地点，就是要不要拿出来呢？又很想是吧？就是有一些小众的东西，或者是不管是小众的你喜欢的，可能是图片展，有可能是你喜欢的一个小众歌手，尤其是喜欢的一个小众景点，就是很想让人知道它，然后又很不想， 特别不舍得把它拿出来的感觉， 就这种矛盾的心理，我非常懂你们啊。但是呢，你看现在我们在倡导大家不要出京、不要外出的这样一个当下，还是你们把它拿出来吧，我们也分享一下，看 对， 去你们家附近溜 达。说到这儿，说到家附近，我突然想起一个地方来，就是虽然不在我家附近，但是那个最近在欢乐谷有一个啤酒节，应该是它可能只开十天吧。就是刚开的，然后呢里面可能主要是音乐主题的，有各种各样的就是那个歌手什么的演出， 我好像上周还看到朋友圈里面有人，就是他周末应该是有类似于像音乐节那个样子的， 对，就感觉更像一个音乐节。 但是大家也要去欢乐谷的官网去了解一下 现在是不是有那个限流或者预约的， 哎，要求有没有一些变化啊？大家都实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了，今天非常感谢子玉给我们介绍的新玩法，让我们这个假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也可以充分的安排起来了，抓住夏天的尾巴。好，今天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疫情防控发布会，明天下午的3:18又来到了你的故事谁的歌，记得傍晚到我的微博来点歌，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明天见。 好长嘛口，那是太啊，苏是你巧，中外老西是你帅哥。 灯亮，匆匆行人忙，沉沉的行囊，空空的你望，父母在家乡，儿女挂心上，今年加班忙，何时回家乡？何苦去他乡？